根据须依瓜小说《暗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没有啊， 是。 放开我！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1894年，日本与大清角逐朝鲜，最而小国日本开始向中国叫板。平壤之战，跑了一个叶之超，死了一个左宝贵，后来战败于甲午之战，割台湾赔巨款，又一次开始屈辱之旅。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澳八国向中国宣战，20000联军进北京，200万华兵溃不成军，北京城血雨腥风，又一次惨遭蹂躏。八道合集操戈，劫财焚园，荼毒中土，是全法兰西庙堂文物均不足于此比肩的稀世瑰宝化为灰烬。林园妙境历万劫不复，再次使圆明园永远成为了东西方列强主宰中华民族的耻辱象征。一个裸露100多年的历史伤口，一个外来强盗合伙打劫的犯罪现场。1937年，也便是眼前这些战犯亲力亲为的全面侵华的战争，日军的铁蹄第三次踏入了北京城。战犯们看到，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里，中国8年全面抗战文物显示，77事变第二天，中共就发出号召全民抗战的通电，相继发表《中国共产党抗战宣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论持久战等文献。展览图片说明文字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侵华日军总数的60%以上和伪军的全部，日寇仅在华北一带从1941至1942年就增修封锁碉堡7700多个，封锁沟、封锁墙11000多公里，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周围，八路军、新四军一年同日寇作战10000多次。实物展览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指挥刀、侵华将佐军官的领章、肩章、勋章以及军旗、手枪、刺刀。战犯们乘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他们的意念却像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中，跟随那辆编号23743八 W14的坦克行进。这辆哈尔曼牌坦克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从底特律起航运到上海下船，帮助打内战而开赴前线的。他刚刚为自由世界服役不久，就被押上了这条故宫大道，在孙中山的画像前隆隆开进了红色世界的庆典北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大沽口事件，1926年3月18日举行了反帝反军阀的群众大示威。北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进犯华北，1935年12月9日爆发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北京是日本战犯想到当年坐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把他改名为北平，想要的是平定北方，使他成为平定之城。只因先安内后攘外，到头来落入日本之手，结果在民族危亡关头让日本强盗长驱直入，最终由全民族抗战胜利才恢复了北京的尊严，定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日本侵略军媲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北平华北集中营，关押中国被俘人员2.6万至3.7万人，释放人数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活生生把神圣古老城市的西苑乐土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国民党抗日英雄傅作义在解放战争中，在决定平津战役命运的关键时刻，摒弃个人私心杂念，净化道德境界，服膺于国家大义，毅然决然地举旗求和，保全这座文化古都免毁兵险，大大有功于国于民，功罪一念之间，荣辱一步之遥。启迪日本战犯顺应历史潮流寻觅新生之心愈加炽烈。北京天安门广场摆放着孙中山的画像，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画像遥遥相对。这样的政治语言，来自战犯监狱的参观者都能心领神会。北京是幸福中国的心脏，是和平堡垒，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所在的地方。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旋。母亲把我生下来让我做些善良的事，但是我违背了他的意愿，走错了路，我盲目为天皇卖命，但天皇没让我到东京一次，被我迫害的中国人却领我到北京参观。日军第39师团231连队3大队11中队兵长丸谷中三激动地说，帝国主义叫我杀人，中国人叫我明白真理，我从心里憎恨军国主义，感谢中国人民。用几门大炮就能统治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日军第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0大队总部书记菊池义邦写道，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蓬勃到来，全世界人民携手战斗，团结与统一是我们的法宝。盘踞中华民族古都北平6年的日军独立混编第15旅和第63师的罪恶史证明，63师司令部少佐林武夫，步兵78大队大队长小田二郎，78大队2中队中队长关口藤志，77大队2中队武长神仙吉4人写道，广大人民的伟大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的铜墙铁壁，正义必然胜利，非正义必然灭亡。站在东方巨人的面前，回顾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千年沧桑，战犯们在旅馆里，在火车上激动地发着感慨，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一个通讯员被抓捕，2个通讯员马上递补，2个抗日工作人员被日军处决，4个新的工作人员又出现。日军在这里镇压，反抗就在那里出现，日军到那里镇压，反抗就在这里出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我感到非常头痛，我用加倍的更彻底的残酷的镇压，更加加倍的反抗必然会跟踪而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力图消灭八路军的根据地，但是被消灭的不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盘踞地。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无论使用任何手段和方法，不仅不能扭转历史发展方向，甚至连一瞬间停止历史的进展也办不到。过去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 感到刺耳，不服气。南北大三关以后，确实感到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中国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有力量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2000年前，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防御外敌，没有防止住。那数百万人住院的人骨工程，孟姜女哭倒的城墙，到头来不过是军事失败和帝国压迫的象征。今天的中国，不论城市农村，不论工人农民，不论大人小孩，都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形成了一条无形的万里长城。这是真的长城，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长城。汽车的马达声，火车的车轮声，像在伴唱着一首首中国抗战歌曲，在一颗颗忏悔的心中回放。只有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他们才领会《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也只有在今天，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更能心领另一首中国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脚把心带到远方，心又把脚带回了故地，走来走去还是绕着这一颗心，这一颗复苏的心，躁动的心，悬浮在血洗彼岸而挥之不去的过去，与泪洗此岸而求速不达的现在之间。出行前，那一串串问号变成一串串感叹号，打满了他们的后脑勺。归途中，这一串串感叹号又变成巨大的问号，嵌进他们的心中。新中国前途光明，自己前途渺茫。中国再好，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关押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头呢？历史判定未卜，白色人生，黑色人生，灰色人生，还是什么色人生？东京审判，南京审判，还有新中国北京审判吗？自问自答，有过，还会有。北京审判美国驻日本间谍机关间谍案的震波，不由得颤荡在战犯们的心间。1954年11月23日，同年，新中国最高人民军事法院审判两批美国间谍案。第一案的罪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后幕间谍机关的间谍分子约翰·托马斯·唐奈，美国间谍机关空投到中国大陆的特务分子徐广志等11人。第二案的罪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用空投间谍分子的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的上校司令官约翰·诺克斯·阿诺德等11人。他们22人分别被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本次参观团299名战犯全员联名发表书面观感，感谢中国人民的人道待遇，请求尽早进入审判。既然这是迟早的事，以人安人，以义正我，正义是永恒的，正义就是法律，胜似法律，正义终究要对非正义予以制裁，行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对于这种恶与善的行与赏，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正义之权，快把罪恶从他的高位上向下挥击。犯罪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谓。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罪恶越深重，受到的处罚也就越酷烈，这是通常道理。审判前，战犯中的一些人依照国际惩治标准自测，他们这些1000名左右战犯至少要有10-10号人被处死刑。 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徒刑者将以数百计之。我在日本寄来的杂志上读到，藤田茂说，按波斯坦宣言第四条，虐待俘虏要处以重刑。根据这一条，已处决1200多名日本军官。我当中将师团长时进行秀岭一号作战，起诉书上说，仅此一战，我便杀害了86名俘虏。我明白，仅此一项，即可判我死刑。他不知道，也无法体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兼具惩办与宽大的张力。不知道，也不可能想到，几天前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在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一节中说，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他说，大家都知道杀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只说杀，今后社会上的正犯要少捉少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能劳动改造的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战犯们曾从报纸、广播中知晓，1950年10月10日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2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历来是坚持实行少杀的法律和政策的，即使对于罪行严重的罪犯，为了改造那些犯有死罪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还有可能改造的罪人，还独创并实施了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法律规定。这是国家主席毛泽东倡导的主张。固然，这些讲话、政策、法律都是针对中国国内罪犯讲的，并没有提到国际罪犯。其次，他们所体现的政策法律精神也适用对这些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这些日本战犯们同样不知道，也不可能想到，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早在1955年末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已就对他们的处理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日本战犯们更不知道，也不可能想到，中国中央政府这个深谋大略的决策，是经过中共党内党外民主协商后采取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民主协商之初，各方意见相当不一致。特别提出的意义在于，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难以平民愤、抚民心。在后来的反复的、充分的民主磋商中，各方从国家战略目标出发，综合考虑日本的现状、中日关系的愿景、战犯们的悔罪表现，逐步达成共识，而形成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央决策传达下来，准备参加审判的公检法人，尤其是有亲人遭受过日寇伤害者，一时难以理解与接受。周恩来得知，特别告诫他们的领导人，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有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何用20年？后来的事实证明，几年、一年、当年，人们就逐渐看明白了。 中国国家公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率先把国家的意志体现在自己的沙盘作业中。他们当初按照自我理解的法律尺度，在上千名战犯中预定起诉的人数是105人，考虑其中约有70人是有可能被列入处以极刑名单的，周恩来不赞成，半认真半细看，再加3个就是108将了。根据中央关于不杀少判的这个决策精神，经反复斟酌缩减，最后落定的起诉人数为45人，而且没有考虑有没有可能被处死刑的，也没有预案无期徒刑，因为那是法庭的事。1956年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组成以法学家贾潜为庭长的特别军事法庭，着手准备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终极结果正如人们所见证的那样，中国政府言而有信，表里如一，是说话算数的政府，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算数，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算数，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算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算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算数，一个不杀，一个不判无期徒刑，算数，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也一定算数。面临着历史审判，无论是对于交付审判的战犯，或是免于起诉的战犯，也无论是对于改造战犯的工作者，或是战犯被改造者来说，都是严峻的历史考验。管理所规定，在这期间工作的方针原则是：一、教育紧；二、管理紧；三、生活宽。像决战打响前的战前准备一样，管教人员有了物质武器的准备，还要有精神武器的准备。他们深刻理解审判意义，重温审判方针，学懂审判政策，分类排查重点对象，分工实施，包管包教，逐人逐项地熟悉案情及其一贯表现、心理素质、应诉内容和证人、证词、证物的使用原则，记准诉讼程序和审判提纲，明了律师出庭预案和活动要旨，力争把不确定因素排解在开庭之前，务求出战必胜。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我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